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Wats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回顾最近学习的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好，首先来看第一个词 mascot， 吉祥物，它的拼写是 M-A-S-C-O-T， mascot。 无论是冬季奥运会还是夏季奥运会，每一届的奥运会都会有一个吉祥物，那么这个吉祥物就是 mascot。 比如说The mascot of the games was Ronnie, a raccoon. 那么这个吉祥物呢，叫做 Ronnie， 它是一只浣熊。The first mascot in the Olympic history made its appearance at the 1972 Munich Olympic Games.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吉祥物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的眼前。Do you know the mascots for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您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吗？ Each of them has a lovely name. 他们有非常可爱的名字。Bei Bei is a fish. Jing Jing is a panda. Huan Huan is an Olympic flame. Ying Ying is the Tibetan antelope. And Ni Ni is the swallow. Bei Bei 是一只鱼，晶晶是一只熊猫，欢欢是奥林匹克圣火，莹莹是藏羚羊，妮妮是一只燕子。And they stand for the colors of the Olympic rains. 它们有奥运五环的颜色。如果你把它们的名字放到一块，那就是北京欢迎你。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founding， F-U-N-D-I-N-G， founding， 它的意思是提供资金。Many smaller countries competed in these games due to the founding program created by the IOC. 由于国际奥委会的资助项目，许多小国家也参加了冬奥会。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It's 8 a.m. Beijing time.